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 来了您嘞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萨顿陶陶一段话，把他儿子萨隆给说的真高兴了。高高，爹，您真是神人呐！那咱什么时候起身？明日就起身。这老萨顿不但嘴这么说，他也这么办的，把他最好的朋友兵部尚书鲁达给找来了，让他安排燕京的一切，凭自个儿的信儿。其实把话就告诉他，早晚有一天民兵打到燕京，我让你献城你就献城，你跟我走没有亏吃。鲁达点头受命，在这拉拢余党准备献城，咱自不必说。单说萨顿点兵30,000，浩浩荡荡，这一天就来到燕庆关。胡尔卡金、胡尔卡银、托金龙、虎牙正等着救兵呢，一听来了十分高兴，列队迎接，把萨顿接进帅府大厅。这萨顿是旁若无人呐，撇着嘴，眯缝着眼，在里边先把圣旨取出来。圣旨到。在封建年代，一说圣旨，那还了得吗？就像皇上在眼前一样。众人撩衣服跪倒于地，万岁万岁万万岁。萨顿高声朗读圣旨，什么奉天承运、皇帝诏曰，旨意下命左班大丞相萨顿执掌兵权，身为二路元帅，将托金龙拿掉职务，削去兵权，所有的兵权全都交出，一切服从萨顿指挥，不得有误，钦此。哎，大致的意思就是这么说的。托金龙一听啊，傻了，哎呀，心说皇上怎么做出这么个错误的决定啊？别人我不清楚，萨顿我不知道，他除了贪污受贿之外，他有什么能耐？对领兵带队，他是一窍不通啊！让他执掌兵权，还不得把江山给断送了？但是旨意上明明白白是这么写的，谁敢抗旨不遵呢？胡尔卡金、胡尔卡银首先领着，谢恩一臂站起身来，托金龙撅着嘴把兵权交付给萨顿。呵，这家有职有权呐、啊！萨顿挺着胸脯每件就崩体了。没过3天，他让他儿子萨隆带了他一封密信，重要的礼物，偷偷地赶奔明营去见朱元璋。朱元璋跟元帅军师这么一听，萨顿派来使者，就知里头有文章。刘伯温料事如神， 他先笑了，主公喜信儿来了，你我君臣如此怎般，怎般如此，咱们顺水推舟。好，请。呵，对着元人的使者是隆重接待，明营众将都接出来了，又吹又打，把这萨荣美的心说，我爹真是神人呢，他估计这事儿真不错。等见着朱元璋，他撩衣服倒身下拜，皇帝陛下在上，外臣萨荣参见陛下，祝陛下万寿无疆，万万岁。可这小子挺能说，拜年的话紧往外端。朱元璋亲手相搀，爱卿落座，在御英之中排圣宴款待。这萨隆把萨隆的密信拿出来了，这密信呢大致的意思就是说我萨隆呢早就看出来了，元人气数已尽，明主当心，未来取代天下的就是洪武万岁，说我头一个拥护。这个主公你放心，如果要能把我们父子给收下，保障我们父子的安全，从燕庆关到燕京所过的关隘渡口城乡市镇我全包下了，准保让你一仗都不打，唾手可得燕京。我现在有人可以献城，但是言语之间跟朱元璋讨价还价，这谁不明白？洪武万岁看完了心中大喜，爱卿，呵，萨隆一听管自己叫爱卿，还美的，万岁，哎呀，你们父子可真了不得，对孤做下一大贡献，我一定重用你父亲，你要先把信儿给带回去，我加封他一字并肩王，将来得了天下，我们两个人一人一半。萨隆一听，什么一字并肩王？哎呦，那我爹比保元朝还合适呢，趴在地下蹦蹦磕响头。朱元璋又亲口加封萨隆为一品的护国公，封的兄弟为定国公，同时还答应在全国统一以后还要官升三级。萨隆又磕了一顿头，最后把礼物呈上。这老萨隆这些年没干别的，净贪污了，那手下值钱的东西太多了，今天给朱元璋送的定风珠三颗，夜明珠五颗，避火珠十颗，黄金三千两，净是值钱的玩意，朱元璋一概都收下了，用好言安慰，临走前问萨隆什么时候能献城，这您放心，我爹说了，三天以内指定献城。好，咱们一言为定。萨隆回了燕京关了，见着萨尊如实这一汇报，萨尊是捻须大笑啊！儿啊，你看怎么样？人都是无利不起早，咱们给姓朱的办事儿，他能亏待咱爷们吗？这就是为父比别人高的地方。是啊，爹爹料事如神，您做的太对了。不过人家说了，三天得现成，用不着三天，明日就可。这玩意儿他手里头有权呢、啊、 一指令调动军队，谁敢不听要谁的脑袋？他佩戴着天子剑，所以他说怎么的就怎么的。四宝将托金龙呢，已经看出形势不妙来了。当晚跟胡尔卡金、胡尔卡银一商议，看萨顿的意思，是不是要卖国呀？我们要在他的手下，非为他所害。36招走为上计，咱也不管了，干脆回金马城得了。当夜晚间，托金龙他们带着500亲兵偷偷的离开燕青关。他们这一走，萨顿更高兴了，眼前没有敌对的人了，传下令箭，大开城门，把朱元璋接进燕青关。贺着老萨顿跪在地下，见着朱元璋简直不知道怎么亲近好了。皇上长，主公短，朱元璋也假好假后，跟着携手揽腕进了帅厅，亲口加封一朱元璋也假好假后跟着携手揽腕进了帅厅，亲口加封一字并肩王，跟朱元璋平起平坐。这一下可气坏了武定王郭英，盖偏都督给咱们办事儿。不管怎么说，他也不是个好玩意儿。这种人是墙头草，哪头风硬随哪头。势力的小人吃里扒外，留在身边早晚是个害。所以二人跪倒在地，高声喊冤：陛下，不能留着他，我们跟萨顿都有血海深仇。这两家人都受过萨顿的害，所以在这喊冤。朱元璋把脸往下一沉，说我萨爱卿功大于过，你们私人的仇恨往上摆什么？我为众生退了下去，朕意已决，不能更改。看这意思，对萨顿是无限信任。郭英、朱亮祖撅着嘴退下去了。打这以后，朱元璋就问萨顿说：奔北的燕京都路过什么地方，怎么样打法？萨顿一听啊，主公你放心，我当初说的明白，所过的州府县道是守兵都是我的，是当官的都是我徒弟，只要我喊一声，他们必定倒戈投降，一仗也不用打。萨顿说的真不假呀。朱元璋一路上兵不虚刃，这一天就来到北地燕京，可打的敌人的老巢了，百万雄兵无不振奋，一个个擦拳摸掌，就等着破城。朱元璋又派了50000便衣队装成难民混进北地燕京，一共筹备了1个月呀。这时的空气是十分紧张，元顺帝一筹莫展呐。到了8月15这一天，信炮3声响，左路大将常遇春，右路八倍哪吒宁波彪，正路元帅徐达，这50000军兵就杀进燕京城。燕京里头一片大乱呐，老百姓可乐坏，哎呦，明营的兵丁来了，救兵来了，杀冤打子，杀了！老百姓都恨得牙根痒痒，可盼着有今天了，拿着扫帚 面杖、铁墩子、铁锹、菜刀纷纷冲上街头，帮着迷营的军兵追赶援兵，所以很顺利的占领了外城。元仁手下的大将恒海王王保保一看大势已去呀，冒死杀条血路进了内宫来见元顺帝。到了现在，元顺帝才得着禀报，萨敦把他出卖了，把元顺帝恨的，闹了半天你是这么个货色呀！将来有一天我们得抓住是粉身碎骨。但是后悔也晚了，王保保抢步进了内宫，陛下大事不好，眼睛丢了，臣愿保驾西行，咱快跑吧。哎呦，元顺帝摸摸龙书案，瞅瞅镶宝石的椅子，再搂搂那盘龙柱，真有点舍不得走啊。但是大势已去，不走这条狗命保不住了。这小子临走以前传下一道圣旨，把三宫六院72嫔妃全给找来了，这些娘娘们全都哭败于地，吓得是抖一耳战，不知道皇上有什么旨意。元顺帝看看，哎，朕万没有想到，好端端一座江山竟然断送在我手，你们都是我的妻子，要不就是我的佣人，在战争兵荒马乱的年代，男女多有不便呐。倘若民兵杀进宫中，恐怕对你们没有什么好处，你们跟朕多年，我也不能亏待尔等。来呀，赐你等自尽。你说元顺帝多缺德呀，他临跑以前让三宫六院72嫔妃自尽，这就是圣旨。民兵没打进来以前，他说了就算，谁敢不听啊？一时之间，悬梁上吊的、投河溺井的、复读的，就死掉了1000多人呐。元顺帝化妆改扮，什么他都不顾了，就那金镶玉玺他舍不得扔啊。为什么呢？心里还盼着呢，有朝一日东山再起，还想杀回来呢。王保保着急，陛下快走。这元顺帝把脑袋包上，衣服换了，恐怕民兵看出来，王保保给他准备了一匹马，从后宫门杀出来，是冒烟吐火，奔东胜门而走。也倒霉，迎面正好遇上怀远黑太岁、开明王常遇春。六爷奉命再次守法，目的要捉拿元顺帝，说什么不能让他走了，所以对来往的人严格检查，一个也不漏掉。王保保一看是吃了一惊啊，哎呀，这可怎么办？强硬着脑瓜皮，双脚点灯，一晃掌中独角娃娃槊，是大战常遇春。他这两下不白给吗？几个回合被六爷手起一枪刺于马下，他这一死，冤兵大乱呢，有的倒戈投降，有的纷纷溃散，有的钻了胡同。元顺帝化妆而逃， 经过多年的浴血奋战，义军终于端了元顺帝的老窝，整个燕京跟开了锅一样。虽然说民兵杀进来，有些元人不愿意缴械投降，仍然展开激烈的巷战。老百姓呢，恨透了元人的统治，就盼着有这一天，有很多胆儿大的把门开开，拿着棍子、棒子、扫帚、大铁勺、菜刀，都加入了战斗，帮助义军捉拿元人。元顺帝呢，化了妆，抱着玉玺，他一看呢，哪儿也出不去，到处是民兵，到处都检查。元顺帝口打嗨声，完喽，彻底的算完了，孤我到哪里去？这他怪谁？长这么大没离开皇宫的门，连开门脱衣服他都不会，落到这步天地，他连北都找不着了。哎，幸好他的王叔铁胳膊老怀王达摩苏率精兵15000正在寻找他。主公万岁！君臣见面放声痛哭。铁胳膊老怀王给他准备了一匹马，安慰他，主公不必难过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，君子报仇10年不晚。别看把燕京给了他，有一天咱们还能杀回来，臣愿保护主公逃出虎口。这老头子也喝出去，一晃掌中这队短把牛头都率领这10000多人马冒死突围，和义军就展开浴血奋战。您还用问吗？这是你死我活呀，你不把我整趴下，我就得把你整趴下。东方见亮的时候，他们终于杀开一条血路，保着元顺帝逃跑了。哎，元顺帝就捡了条命，玉玺也没丢。3天以后，燕京城恢复了秩序，朱元璋引得胜之兵浩浩荡荡才开进城中。你别看经过一场大战，老百姓一点都不害怕，他心情不一样，男女老少涌上街头，排摆相按，跪了2大6，像人墙似的是迎接朱元璋。作为朱元璋的心情是可想而知了。当朱元璋进了元朝的皇宫，他是大吃了一惊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